己的旅程想留给你登记，工作抵抗空虚，饭局到酒局累到没力气，相亲在 CBD， 你爱逛的小吃开了西餐厅，戒烟锻炼身体，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我不在仍有爱是别离，又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彼此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想你是身体的消息，这么是空气的就看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天冷人忘在风的里，你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 如果能 不期而遇 不敢回， 太喧客气 你不懂我， 想到学习 没有怎样 偷偷痊愈， 收拾完 一片狼藉，今天也就 所剩无几，有个你我 早已放弃， 为什么还意犹未尽， 换季收集好几袋更替，但是纠结的过不去，你云淡风轻，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这疼的年纪，朋友都生儿育女，父母也催我娶妻，如果定见以后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了北京。 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来北京漂，有的人留下了，有的人离开了。2013年曹勋斌把自己北漂十年的回忆写成了这首你不在北京啊，这是他在北京奋斗的一个缩影啊。这个打拼在北京的人在歌曲当中所刻画的成分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悲情啊，而生长在这里面的土生土长的这个 vocal、这个 local 的北京人呢，对自己的家乡的情感就要简单明亮了很多啊。我们来听一下那种直爽跟飒的气质啊，在这首歌曲里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听到张强去年专辑的同名主打《北京女孩》啊，就像她的 disco 一样，从80年代到现在30年来没有改变啊。 张强，北京女孩。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的歌曲都是唱给北京的。詹小丽推出全新的专辑叫《似是而非》，哪里是北京 ？Funky 式的内容就好像这里的年轻人一样，畅快而愉悦。 哪里的北京？哪里是北京？北京还有哪是北京？哪里的世界？哪里是世界？世界掩饰它北京。哪里的北京？哪里是北京？北京还有哪是北京？哪里的世界？哪里是世界？世界又是他北京。夜里下班十点半，地铁慢慢，酒吧和咖啡馆沉醉的清醒，昼夜的灯火浓密，大白世界，风中变幻四合院，演到新生代。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等我的脾气都成为道理，谁还计较我几两情义？道理空洞，情深意重，长出我一身无畏形容。往日思量，付之空谈，走一路见一路的阑珊。活该落单，路要车满，春风任我在城关，在那片繁华。 上后天下黄金屋檐如玉。